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系我哋将今个礼拜最后吓，即系呢两节嘅浩浩汤汤啦。咁今日嘅讲题咧，就系、是、伊朗。咁伊朗咧，即系以前嘅波斯。咁波斯咧就两个大人物咧，不得提嘅，一个就系居鲁士，一个就系大流士。啊，虽然大流士咧有大流士一世、二世、三世，但系我哋有兴趣嘅咧，大流士一世。但系居鲁士咧就系有兴趣就居鲁士二世。但系个二世咧，其实我哋叫居鲁士大帝。咁样咧就佢哋两个嘅宫殿咧，分别咧就喺帕萨加德同埋呢个波斯波利斯嘅。咁两度我都有去嘅。其实系颓垣败瓦嚟噶啦，但系都好值得睇。即系法师古之幽情啦，去凭吊一番咁样样啦。咁啊，讲起呢两个人咧，真系传奇性嘅。佢即系个精个故事就好精彩啦。咁啊，讲居鲁士先啦。嗱，我呢啲故事咧，其实咧系来自唔同嘅即系呢啲历史记载啦。但系其中一个最主要、最主要嘅咧，就系、叫做有历史之父嘅一个古希腊嘅史学家。其实就等于我哋嘅司马迁。但系比我哋嘅司马迁咧早咗差唔多300年嘅，就叫做希罗多德。即系 Herodotus 啊，呢个叫 Herodotus 吓。咁希罗多德，咁佢就系、是、公元前484去到425年所即係生活嘅一个人物啦。咁佢寫嘅历史呢，其实就係令到我哋知道关于波斯嘅历史係好紧要嘅，我好多得靠佢。咁佢讲居鲁士呢，咁我哋综合埋其他啲史实呢，就讲个故仔就係点呢。咁话说呢，当其时呢就有个米底王啦，即係佢625年啦，就即係建国啦。咁但係之后就好几个皇帝啦。咁就后来呢就有一个皇帝，就是米底王。咁呢个米底王呢，佢就有啲仔女啦，但其中有一个女本来佢好锡呢个女嘅。咁但係点知呢，佢就先后发咗两个梦。好弊呀仔。咁样呢，佢就即係有不祥之兆。点解有一次发梦呢，即係个女嗰时仲好细个啦，即係。咁发梦佢赖尿。 发梦。 係啦。赖尿呢，但啲尿呢就是不止。不止呢就不断咁样涌出嚟，最后呢就浸晒全个国家。嘩，咁佢就惊醒啦，惊醒于是就解问嗰啲咁样嘅祭司呢，就解梦啦。佢祭司又咁样啊，有古怪喎。佢话咁样呢，真係可能佢表示佢将来呢 就可能会 係可能会有啲即係佢嘅后代呢係会真係会统治呢个国家都唔定喎。咁呢个皇帝话唔系呀嘛。 个女啊，唔系佢个。 个女嘅后代啊。因为佢赖尿嘛。 但嗰个唔系佢嗰个，唔系。 呢个系米底王个女。 米底王个女。 米底王个女嘛。咁於是嗰个解梦人就话，佢话好可能你个女呢第时会有后代，即系你嘅孙啊。即系你嘅孙呢第时可能呢就会 统治 呢个国家啦，咁样。 好普通。 咁但系呢，佢但係以前啲皇帝又唔係咁諗啊，即係佢覺得可能 自己女人唔 OK 嘅， 係而且你應該係傳俾個仔㗎嘛，係咪先啦。咁佢又好憂心忡忡啦，咁但係呢都唔擺喺個心度嘅。但係點知呢，又隔咗唔知幾年呢，佢又發個夢。夢見呢，直接呢個女呢，其實嗰陣時已經開始長大成人啦。但係就係、今次唔係賴尿喎、今次呢亦都係喺佢個下體嗰度呢，就生咗棵樹出嚟。嘩，嗰棵树呢就越生越大，而且嗰啲咁样嘅枝叶呢越伸越出，咁一路蔓延，最后又蔓延晒全国。喂，咁今次咁不得了啦，咁又梗要捉住嗰个解梦嘅祭司啦，祭司就话嘩咁唔係啦，咁我諗应该都好肯定啦，佢将来呢一定呢即係佢嗰个后代呢、就会系即係统治呢个天下㗎啦，咁样。咁佢呢一个咁嘅老豆呢，即係呢个米底王呢、就嘩个心就好唔舒服啦、即係好好忌啦。咁我好忌呢，於是呢个女即係稍微长大成人，以前都好后生结婚㗎啦。咁佢本来应该就许配返俾啲米底族嘅贵族，咁就啱啦，係咪门当户对。佢专登唔敢做，佢话咁样你将来可能真係会吓、推返我个皇位喎。佢就将佢嫁咗俾呢当其时呢就係属于係二等嘅，就係波斯族嘅一个人。即係佢米底族㗎嘛。佢就嫁咗俾波斯族，虽然都唔系差嘅。都可能系啲诸侯啊。 我仲以为系就 系 嫁俾佢。 咁都唔系平民百姓嚟㗎、都系咩㗎。但係佢话你波斯族影响我唔到啦，系咪米底族就影响。因为嗰陣时波斯族呢就系俾米底族呢就系压住㗎嘛，系咪。咁嫁咗俾佢冇所谓啦，系咪。咁样呢，但系真系嫁咗俾佢冇耐呢，佢就有咗 BB。 咁有咗 BB 呢，咁仲話原來呢係個仔嚟㗎。咁佢嘅心就好避忌啦，咁呢啲冇辦法呢，即係做得咁嘅高位呢，就即係諗嘢都不即係有異於常人嘅，而且心狠手辣嘅。咁佢就召嗰個女返嚟，帶埋個仔返嚟，其實佢一心想殺咗個 BB， 斬草就要除根咁樣。咁但係呢，於是佢就真係攞咗個 BB， 攞咗個 BB 就交咗俾佢個大神，叫個大神你幫我搞掂佢咁樣，係咪？咁點知呢，嗰個大神呢，佢就另外交咗俾嗰個手下啦，咁佢又唔親自去搞喎。咁我手下呢就交咗，就係就咪個手下呢點知佢返到屋企呢，講古就冇博古。就嗰個老婆哭哭啼啼。原來佢哋啱啱有一個 BB 出世呢，就係死咗。咁佢即係好傷心好傷心啦，係咪？咁但係點知呢，佢就諗住其實佢都唔即係做唔出手要殺個 BB。佢靈機一觸，這個等於即係所謂狸貓換太子，或者趙氏孤兒呢，即係世間上都好多呢啲故仔，其實全世界都咁上下㗎啦，即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咁於是佢話靈機一觸，佢話唔緊要唔緊要，佢話不如我哋就將呢個死嘅 BB 就交返俾呢個大神，就話啦，即係我已經焗死佢啦，完成咗啦，然後就攞呢個 BB 呢就當我哋自己嘅，咁咪咩囉咁樣。咁於是呢佢就即係咁樣做啦。咁佢呢個好似後嚟係一個變咗個牧羊人嚟嘅，係一個牧羊人。咁於是佢交咗俾個大臣喎，交俾大臣，個大臣以為係囉，將來死咗囉，係咪？即係佢唔想自己出手嘛，咁樣下屬出手啦，係咪？咁話返俾個皇帝聽，搞掂咁樣，大家伙啦。咁話說呢，即係呢個呢，佢就即係有咗呢、這個即係本來就冇咗個仔，而家變咗有返，咁好開心啦。但係佢話我哋都隱姓埋名啦，我哋咩啦，咁就牧羊算啦咁樣。咁就養大個成人啦，好愛錫佢啦。話說就咁啦。咁但後嚟呢，故事一定係佢大概十歲嗰年，講佢十歲嗰年呢，咁佢就即係喺村入面唔知點樣同啲小朋友一齊玩。咁但係玩呢，點知原來呢其中一個小朋友呢，就個老豆呢就係屬於嗰啲貴族嚟嘅，但佢唔知走埋落去一齊玩。咁玩玩下呢就本來話願賭服輸嘅，即係唔知玩咩遊戲，點知嗰個即係貴族嗰個細蚊仔呢就梗係唔肯制啦，即係唔肯願賭服輸啦。咁於是呢，其實呢個我哋而家講緊呢個小朋友長大十歲呢個呢，其實就係居老士啦，居老士嚟㗎啦。居老士呢，咁於是呢佢就話咩你咁矛呀咁樣啦。咁於是呢要教訓佢㗎，打佢。哇，打佢不得了啦，你係一個咁樣嘅即係庶民。咁個小朋友呢個牧羊人，你竟然夠膽打呢個貴族嘅仔咁樣，咁就俾人拉咗去啦，就好大件事囉。咁但係呢，於是但係嗰個啲人呢就覺得，咦，居老士呢真係即係第一佢咁大膽啦，第二呢原來佢對答如流，即係話我冇做錯，其實係佢錯點點點咁樣。咁啲人就覺得好奇怪啦，點解你呢個牧羊人嗰個即係我哋叫做氣宇不凡呀，氣宇軒王啊，係咪即係不是凡品嘅咁樣。 一個普通嘅業 務。係啦。咁於是呢，於是啲人傳下傳下呢，就穿咗崩啦呢件事。 哎呀， 係。係啦。咁樣穿咗崩呢，於是呢就嗰、那個大神呢就即係發覺，即係原本辦呢件差事嘅大神呢就話弊家伙啦，佢話呢個原來呢你呢、這個唔係你嘅仔，原來係當日我交俾你嘅 BB， 原來就係即係皇族之後嚟㗎咁樣。咁但係呢樣嘢一路揚開去啦，咁我連個米底王都知道啦，咁米底王知道，咁於是召啲人過去，咁就叫呢呢、這個居老士，即係個牧羊人啦同埋大神啦，就俾佢睇。咁去到朝廷上面呢，咁佢一睇，嘩，對答如流，即係呢個係佢嘅功嚟㗎嘛。咁大家睇，嘩，佢原來真係有我嘅風範，果然係即係皇族咁樣呢。但係即係佢個心就即係唔忍心殺啦，因為嗰時十歲啦嘛，係咪已經咁叻啦嘛，咁佢就唔忍心殺佢。 都叫自己孫嘅。 係啦，都係自己嘅孫嚟㗎嘛，咁佢稍為心軟啦，稍為心軟，但係佢就要罰。咁樣呢佢後嚟仲將佢就擺返俾佢個生父母，即係話嗰個牧羊人你唔配佢再養佢啦，十歲佢就搵返佢個女同埋個女婿，就波斯你哋撫養佢啦咁樣啦，係咪好啦算啦咁。但佢今次就要罰嗰個大臣啦，佢話嗰個大臣啦，你當時俾呢件嘢你又話搞掂，原來十年後你出件咁嘅嘢你搞成咁樣。咁於是呢，大概開頭不動聲色，所以呢個都係非常之陰險啊，呢個米底王都。咁於是呢，佢就叫個大臣嚟，不如呢呢個居老士暫時喺呢、這個即係、這個宮廷入面好悶啊，你有個仔咪同佢咁上一大嘅，你召佢入嚟一陪佢玩下啦咁。 我大臣就不知有诈，咁、 嗯、 就叫个仔嚟啦。点知咧，佢、嗯、半路中途咧，米底王叫人捉咗佢，杀咗佢。哇！作为一种惩罚，仲不乐意。哇！呢、這个核突啦，跟住落去。 嗯， 系真系历史系咁讲啦，希罗多都系咁讲啦。咁佢话咧，将佢斩件啊，然之后咧就系、是、我嚟煮熟佢，一部分系烧，一部分系煮。咁、嗯、然之后咧就呃呢个大臣，佢、 嗯、 呢个大臣啊，就请佢食饭饮宴。就俾佢食个仔，俾佢食自己个仔，咁啊食咗佢唔知道，咁、 啊、 但系之后咧就叫啲人咧就将佢呢个仔咧，即系又系十岁八岁啦，系嘛、嗯，就系、是、一个大盘咧，摆个头同埋啲手手脚脚拎嚟俾佢睇，嗱、啊、呢、這个就系你嘅惩罚啦，咁样样， 哇 哇，你话真系， 咁我觉得佢有少少、 啊這個、真系， 佢咁残酷咧， 咁残暴啦，系嘛，所以抵佢死噶啦，咁于是咧佢真系咧，咁但系嗰阵时咧嗰、那个大臣啊敢怒而不敢言， 系 吓、啊，因为佢系犯错在先，而呢个系皇帝嚟噶嘛，系嘛，咁啊所以咧即系唯有系即系话，唉，我嗰阵时做错咗啦，点点啦，原谅啦，咁啊，佢话好啦，咁我就免你死罪啦吓、啊，我就杀咗你嘅仔当系吓惩罚啦，咁样样，咁佢唔使讲呢个，梗系心心不忿啦吓，咁、啊、所以呢个米底王都系。心理有問題啦，咁啊，咁但系咧就講呢個居魯士啦，居魯士嗰時十歲啦，但一路長大啦，哇，越嚟越勁啦，咁唔使講啦，係嘛？咁啊，勁到咧後嚟咧，其實佢喺呢個即係佢嗰個波斯呢個地方咧，就自成一國咁樣一域嘅，咁、嗯、當然係臣服於呢個米底嘅、米底嘅。咁但係咧，佢就越嚟越勁咧，於是就好多人咧就係擁立佢做呢個領袖。 嗯、 後嚟咧就卒之咧。亦做咗呢個波斯嗰個王啦，嚇咁啊！嗰、段歷史其實我又唔係好清楚，因為好似其實佢老豆都可能係、做王，做咗皇帝在先嘅，咁有個後嚟就繼承咗個老豆。 結果就係呢、這個 咁，於是咧冇錯啦、嗯。於是呢個老豆咧就唔識死啊。 嗯， 佢老豆其實嗰陣時嗰個居魯士都冇諗住話係一定要推翻自己個阿公嘅。 嗯， 咁但係咧反而呢個阿公咧就話：喂，唔得啊，咁樣樣嚇，佢、個民望咁緊要係直。接要挟到我米底王國啦，你呢個波斯真係唔得啦，又唔聽話啦。咁、佢就發兵嚟去打佢、打個孫咯，嚇諗住教訓下佢啦咁樣樣啊。但係你好衰唔衰料會點咧？佢、派咗邊個做呢個統領咧？就係佢個大臣啊。 哦，嚇，即係佢爸爸。 唔係，就係即係嗰個，佢殺咗佢個仔， 佢嗰、 個大臣啊。 哦， 嗰、個大臣啊。咁、樣咧。卒之啊！大家估都估到咩事發生啦。呢、這個大臣咧，佢就率軍嚟去打呢個居魯士啦，即係波斯嗰個王國啦。點知陣前就變節啦。咁佢諗一諗下，哇！真係越諗就越嬲啦，深仇大恨啊嘛，係嘛？即係你咁樣殺咗我仔，仲呃我食我仔，係嘛？咁、於是呢個後嚟同居魯士咧，即係佢唔去打個不得已，仲咧就碎佢、就話你起兵。推翻你阿公啦，咁样样啊！我帮你啦，咁你怕咪抵死啊？呢个米底王系嘛，即系自作自受啊，系嘛？咁啊，咁于是居老士就话：既然系咁啊，你肯帮我啊，好，我就举兵咁样啦。咁于是咧就一路打打到上去咧，卒之就系活捉咗呢个佢阿公， 哇， 系嘛？咁样咧就即系彻底就歼灭咗米底王国。咁、但系当然佢始终即系佢阿公啦，佢就冇杀到佢。冇殺到佢，即係軟禁佢啦。以後係嘛咁樣咧，仲有我睇嘅歷史真係唔知又係咪話真係佢仲咧就娶咗佢阿公嘅一個女。佢阿公嘅女咪即係佢阿姨，係咪即係佢阿媽呢啲姊妹嚟㗎嘛？嚇、我就哇，咁樣都得嘅，即係有歪倫牆啦，係嘛？佢話佢娶咗呢、這個佢一個女咁樣，咁樣咧就即係話以示大家和解啦，咁樣樣咁亦都咧嗰陣時就天下臣服啦，嚇即係話咁呢個居魯士。咁話說呢個居魯士咧，就當時係550啊，公元前550年就成立咗呢、這個叫做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叫第一個波斯王朝。